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六点，歌飞扬继续和你一起来感受不同地区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带各位从西南出发，先来分享萨顶顶的这一首《云云南南》。流行的编配做底，中国的民族元素做装饰，听听看，这样的民歌也流行，你喜欢吗？ Oh, no.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拥有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婉婷祝福的声音，委婉地讲述着生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对情谊的表达。 舒缓的节奏似乎也把我们从紧张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风光无限美的田园，是不是有一种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感觉呢？戈飞扬接下来的这一站带大家去到陕北，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阿宝，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星光大道当中，身穿羊皮袄头扎白头巾的形象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再请各位来回眸那一首由他演绎的原汁原味的《感生灵》。 声向你诉真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拥抱你，拥抱你，我的爱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快来吧，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来自科尔曼乐队，有着西班牙弗拉门戈和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风情，听得让人激情澎湃。在这个严寒的当下，想谈一场暖暖的恋爱。是的，我们可以和音乐谈情说爱，让音乐来把你紧紧拥抱。歌飞扬今天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请各位落脚在新疆。阿瓦尔古丽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对不对？随着很多歌曲被很多人知道，这是维吾尔族女性的一个名字，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像空气一样纯净。今天我们来听听云飞的翻唱。隔飞扬刘辉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吐翻的葡萄，哈密的光，最美的姑娘在天涯，云下是她羞红的脸，绿洲像她的绿裙纱，天山上雪莲，天山上开，她就住在那天山下，每当月亮升起来，见过她的人都会想起她，每当 萄，哈密的瓜，最美的姑娘在天涯，云霞是她羞红的脸，绿洲像她的绿裙纱，天山上的雪莲天山上看，她就住在那天山下，每当月亮升起来，见过她的人都会想起她，每当月亮升起来，见过她的人都会想起她。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 Thank you.

看草原，溪水干的木石用身影竖起路标，溪水像一个书写了青春写自尊，溪水缘起缘葬彼此一生永相连。有人说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我们，有人说有风雪的高原就有今生。骄傲地告诉他，我是西藏人，我是西藏人，哦，西藏。 谢谢自人桑珠带来的这首《我是西藏人》，这份情谊带着青藏高原的气息而来，向我们每个人心底的家乡都致敬了一下。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继续停留在高原，来分享另外一种感觉的藏式情歌。有请富有磁性而温暖歌喉的瓦马三智为你讲述《愿做你的牛羊》，仔细听听看，其中有一段特别的藏乡风俗的说唱。 格桑花儿盛开的地方，有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金色阳光洒在黑亮的发边上，让我身深凝望，久久不能忘。蓝天下的草原多宽广，比不上我装满思念的胸膛。盼望你能停下回头望一望，感受到我对你炽热的目光。夜上的雨呀，不要走，永远陪伴他左右。亲爱的姑娘啊，请你为我而停留，让我一生为你而守候。我愿做你的牛， 爱的姑娘啊，请你为我而停留，让我一生为你而守候。我愿做你的牛羊，陪伴在你的身旁，用爱覆盖无边的魔掌。每当太阳落山，月儿挂天上，就能听到你动人。 诺恩吉亚，由内蒙古奈曼旗民间流传的一首克尔沁民歌。 我记得曾经采访过一些草原的歌手诺恩吉亚，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叫诺恩吉亚，不知道模仿对不对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带来的版本，歌中描述的是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诺恩吉亚远嫁他乡的凄婉的故事，展示了古老草原悠远的历史跟独特风俗民情。好了，希望每周六我们都可以在歌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站我们就落脚在草原，继续来听一听齐峰为你热情捧出的这一杯酒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